近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，澎湖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柳如烟，看林里场景喜，坐木椅下车闲谈，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垭口雾里眨沙眼，饺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。 小说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燕京寒行宫里，窝阔台躺在床上，乃马真坐在床头，有几个侍女站在左右。窝阔台的脸抽动着，乃马真俯下身惊叫道： 大汗的脸动了。 然后窝阔台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乃马真惊喜地说道： 大汗，大汗，你可醒过来了。 窝阔台瞅着乃马真，乃马真命人请医师。医师走进来，乃马真说： 医师快看，大汗醒过来了。 医师俯身看到，是醒过来了，我马上用药，让大汗尽快恢复体力。说完，在一旁的桌子上打开了药包，拿出了几样小皮袋装的药，用小小的银勺舀出来，放在一个银碗里，又加入水调好了，双手端过来，用勺一勺一勺地喂进窝阔台的嘴里。窝阔台倚在床上半躺着，咳嗽了几声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两行泪挂在脸上。窝阔台说：天夺我手足，我活着又有何意义？耶律楚才赶紧说：大汗节哀呀，大汗无恙，这是韩国的万幸。巴特尔也说：大汗，大金刚灭，百废待举，大汗无虞，真是长生天的恩德呀。窝阔台摆着手说：行了，不要说了，传旨让蒙哥接他父亲的大王爵位和封地，忽必烈为万户长，派快马日夜兼程到汴梁城，令蒙哥火速回来奔丧。耶律楚才说：是，我立刻去办。窝阔台挣扎着要下床，巴特尔急忙说：大汗，您这是？我要去看我的弟弟。两个侍卫过来帮着窝阔台穿戴整齐，窝阔台浑身颤抖着下了床。耶律楚才说： 快把大汗的卧轿抬进来。四名侍卫抬进来一辆卧轿，侍卫扶着窝阔台的身子让其躺在卧轿里。托雷灵堂右边椅子上坐着索尔霍和塔尼，身边站着几名侍女。这时一名侍卫进来说，大汗来了。索尔霍和塔尼缓缓地站了起来。窝阔台在两名侍卫的搀扶下走了进来。索尔霍和塔尼行礼道，请大汗安。窝阔台点了点头，来到托雷的灵前，抚摸着托雷的脸，潸然泪下。蒙哥和忽必烈正欣赏着金国皇宫美轮美奂的建筑群，边走边谈。蒙哥感叹道，哎呀，金国皇族百余年前也只是松花江流域的女真部落，几十年当中崛起，横扫中原，灭辽，灭北宋，逼南宋，建了中都燕京，又被我们赶到这儿，又把这汴梁建得是如此宏伟壮观呢。忽必烈也感叹着说，是啊，但是抵不住我蒙古大军披甲弯刀草马，都城成了废都。朝代更替如日出日落，所以在有生之年必须一展胸中抱负，当战则战，当灭则灭，义无反顾。听蒙哥这么说，忽必烈若有所思。建了如此巍峨的宫殿，高厚的城墙，如果皇帝昏庸，朝政腐败，离心离德，众叛亲离，骨肉相残，这些石砖之物犹如一堆羊毛，经不住风吹呀。这时一排百十余人的固金官吏队伍依旧穿着旧朝官服，向一大殿依次而入。蒙哥说，这些都是固金大小官吏，这里各衙府都缺官吏，只好选用他们这些忠顺的降官们。吴良和台在大殿里一一问话，录用他们了。对了，这儿还有你的熟人呢。忽必烈闻听一惊，蒙哥用手指着说，你看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在三峰山与我对峙三年的大元帅完颜哈达，后面是他们的丞相崔立，他们二人一武一文，互相争权夺利，争宠夺爱，闹得是不可开交。大军败在完颜哈达手里，朝政败在崔立手中，现在走在一起，他俩反倒靠得最近。忽必烈听罢摇了摇头。这时突然从大殿一侧的巷子里跑出来了一个披头散发、衣衫褴褛、满脸污垢的人，边跑边喊道，父皇，母后，我是三皇子，我是三皇子，我是三皇子啊。忽必烈问道，哥，这个疯子是？蒙哥说，哼，真是巧了，这就是你的小安达。 啊，完颜真？ 嗯。 傅寒后来没有杀他，他怎么这个样子了？ 史天泽跟我说，三峰山决战时有人建议杀了完颜真祭旗，父王说不用，等攻汴梁时祭旗更有劲儿。攻汴梁时你与母亲在后方，攻城开始时我见完颜真还活着，就建议父王 杀了完颜真几骑，以阵敌胆，以壮军威。福王说，杀了他不如杀一条狗，而且他是我儿子忽必烈的安达，忽必烈不愿意杀他，留他一条命，日后见了我儿忽必烈，看他如何说，就把他给放走了。汴梁城破时，完颜守绪皇帝上吊死了，完颜真被我捉住时，精神就已经是恍恍惚惚的，我是真想一刀砍了他，但是因为大汗有令在先，不得屠城，不得杀降将降卒，尤其是善待皇室，所以他活到现在，但是彻底疯了，到处乱跑，这不又跑出来了。忽必烈摇头叹息道，唉，真是如他当年所说，国破易主之时，见了父母又有何意义，果然是一语成谶了，而且他还成了疯子了。是啊，当年身为皇子，桀骜不驯，不可一世啊。大哥，你叫人给他沐浴更衣，我要见他，我有话问他。啊，见他干什么？一个疯子。哎，去，几个人把那疯子抓住，放到沐浴桶里洗干净，换套新衣服再带过来。几个侍卫跑过去摁住了完颜真，带走了。完颜真挣扎着叫道， 父皇母后，我是三皇子，我是真儿啊，父皇母后，我是真儿啊，我是真儿啊。 这时一个侍卫急急忙忙过来施礼道，大王子，大汗的令使来了。蒙哥忽必烈二人大步流星地走去。故今皇宫蒙哥府里，蒙哥等人单腿跪下，使臣站在正前面向北，举着窝阔台汗的敕令宣读道，大蒙古汗国大汗敕令，吴地国王拖雷纵横南北，屡建奇勋，尤其是灭金收降，立下不世之功。国王拖雷睿智勇武，忠顺敦厚，成为韩宗子孙典范，百官表率。今病没于燕京，韩陵举国哀悼，天地动容，为加其功勋，浑安天国，特命蒙哥接赴国王爵位，领封地，命忽必烈为万户长，即令蒙哥火速回燕京奔丧。宣读毕，韩石把敕令呈给蒙哥，蒙哥拿着敕令单腿跪下，低头默默无语，眼泪吧嗒吧嗒的滴在了地上。故今皇宫原完颜真府内，忽必烈站在屋子里，完颜真洗漱干净，穿着新衣，在屋子里是走来走去，嘻嘻地笑着，东瞧瞧西看看，还不时地用手摸摸这儿又摸摸那儿。忽必烈眉头紧皱，双手抓住完颜真的双肩问道，完颜真，你认得我吗？完颜真嘻嘻地笑着，用手摸了一下忽必烈的脸说， 哎，你是蒙达子，我不认识你，我是父皇母后的三皇子。 说着完颜真在屋子里转着圈，指指这儿指指那儿说， 这都是我的。我是父皇母后的三皇子。啊，对，三皇子。 说着，完颜真走出门去。忽必烈望着他的背影，皱眉，长长的叹气。使臣离开后，蒙哥说：“兀良合台万户长，我们会燕京奔丧，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。”兀良合台说：“我希望大王早早回来，你我共同掌管治理金国故地。二位可还有什么嘱咐的？”忽必烈说：“兀良合台万户长，要多注意南宋的形势，轻易不要引起边心。”兀良合台说：“他们皇帝赵云派了三次使臣索要唐邓清三州之地。”蒙哥闻听轻蔑地说：“哼，告诉他去跟完颜皇帝要去。”蒙哥、忽必烈二人在一群侍卫的护卫下走在故金皇宫院内。这时从一侧走出来上百名宫女，手提大大小小的包裹，拉拉扯扯，哭哭啼啼，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往外走去。蒙哥说：“这些都是完颜手续和涂善皇后的宫女，太多了，现在养不起了，把年老体弱的都放回家去了。” 忽必烈问：“啊，后宫养这么多女人？”“ 哼，忽必烈，我们可不能养这么多女人呐。”忽必烈闻听笑而不语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燕京含行宫院内，柳绿桃红，春意盎然。窝阔台和乃马真信步走在花草树木环绕的甬道上，身后十几步处跟着侍女，随处可见肃然而立的侍卫。乃马真问：“ 大汗，您封了蒙哥、忽必烈那么高的爵位，贵由他们怎么办？” 窝阔台闻听侧身站住，异常严厉地说：“贵由为我赴死了吗？我多次说过，人心要摆正，你就是不听。” 乃马真尴尬地嗫嚅着说：“我就是说说而已嘛。”“ 不用说，想想都是罪过。”乃马真低头不语。这时一个侍卫跑进来说：“巴特尔万户长求见。”巴特尔快步走上前来施礼道：“ 大汗，蒙哥回来了，在他父王的灵堂里。” 窝阔台说：“好，拜完灵再到宫里见我。回宫。”拖雷的灵堂里，蒙哥抱着母亲泣不成声，忽必烈站在一侧。索尔霍赫塔尼语气严厉地说：“收住泪，泪水换不回你的父亲。”蒙哥松开了手，擦干了眼泪。索尔胡和塔尼又面色阴沉地说：“事情的经过忽必烈都跟你说了，不用我重复了吧？” 蒙哥说：“是，母亲。” 索尔胡和塔尼挥挥手说：“去见大汗去，你现在又是他封的国王了。”寒宫里，窝阔台端坐在寒椅之上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说：“蒙哥王求见。”窝阔台命他进来， 蒙哥走进来，单腿跪下行礼道：“请大汗伯父安。”窝阔台亲切地说：“蒙哥快起来，到我身边来。”蒙哥起身来到窝阔台的身边，窝阔台手指蘸奶油涂在蒙哥的额头，然后左手拉住蒙哥的手，用右手轻轻地拍着，眼泪滚动着说：“蒙哥，我失去了爱弟，你失去了慈父呀。伯父大汗，我把你父王的封国领地军民都交给你了，我准你护灵回草原安葬。”蒙哥闻听，单腿跪下施礼道：“谢伯父大汗。”蒙哥回到自己的府中说：“母亲，大汗准我护灵回草原安葬父亲。”索尔胡和塔尼回答道：“则即日出发，早点让你父亲归途安息。你们两个小弟不知是什么感受，尤其是阿里不哥还那么小。”忽必烈说：“我让随灵萨满士择吉日。”“嗯，去吧。”蒙哥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还相信萨满士的鬼话？我们自己选日子吧，不要拖起来没完没了。”“我知道。”忽必烈回到府中，史天则表情哀伤地说：“唉，这个劫难总算是过去了。”忽必烈也叹了口气说：“是啊，父王求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？二王子，海云法师到燕京了，现在在我府中。”“是吗？快让他来见我。”史天泽领命而出。忽必烈整理仪容，亲自在门口迎接海云法师。见到海云法师到来，忽必烈躬身施礼道：“请大法师安。”海云双手合十于胸前答道：“阿弥陀佛。一别几年，王子青年英气勃发了。”“大师，快请坐。”海云落座，忽必烈又招呼上茶。一个侍卫端过茶来递给海云，海云接过品了一口。忽必烈问：“法师，一别几年，这些年您都在哪里？”“一言难尽呐。云游之人，四海为家，天地为安，见的都是战乱之中的生灵涂炭，深为忧虑。”忽必烈说：“法师慈悲为怀，念佛求生灵之安，令人起敬啊。”“阿弥陀佛。王子，听说您父王升天了。”“是啊，这不，我这儿正准备护灵回草原安葬呢。”“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大王英年怎么就……”“一言难尽。法师，下面打算去何方？”“哦，正好我也要回你们哈拉和林韩城，看看我那座小庙香火如何。”忽必烈闻听高兴地说：“那太好了，我们这一次可以一起走。”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

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